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20，宋纪二，太祖文皇帝上之上。元嘉元年春正月，魏改元始光。丙寅，为安定商王弥卒。荥阳王居丧五里，号于左右侠逆，游戏无度，特进致仕范泰上封事曰：“伏闻陛下实在后园，颇习武备，骨皮在宫，声闻于外。独舞掖庭之内，喧哗省榻之间，非徒不足以威四夷，只生远近之怪。陛下见坐。”伪正宰臣，实同高宗梁安之美，而更亲侠小人，俱非社稷治稷经世之道也。不听。太宁之子也。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，景物爱文艺，而性轻易。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、员外侍郎严延之、惠林道人情好款密，常云：“得志之日，以灵运、延之为宰相，惠林为西豫州都督。灵运玄之孙也，性贬傲，不遵法度，朝廷但以文艺处之。”不以为有实用。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，常怀愤意。言之，韩之曾孙也，嗜酒放纵。徐献之等误义真与灵运等游，义真故立范晏从容戒之。义真曰：“灵运空疏，言之爱薄，伪文帝所谓古今文人类不护细性者也，但性情所得，未能妄言于物赏耳。”于是献之等以为灵运言之构山一同非悔执政，出灵运为永嘉太守，言之为始安太守。义真至溧阳，多所求索，执政每才良不尽与。义真深怨之也，朔有不平之言，又表求还都。咨议参军庐江和尚之吕建不听，使献之等以密谋废帝，而赐立者应在义真。乃因义真与帝有隙，先奏列其罪恶，废为庶人，徙新安郡。前吉阳令唐义张约之上书曰：“庐陵王少蒙先皇忧此之欲，长受陛下慕爱之恩，故在心必言，所怀必量，容犯臣子之道，至招骄恣之谦，至于天资素成，实有卓然之美，宜在荣养禄善眼瑕，训尽一方，进退已见。今伪家剥辱，忧袭远郡，上伤陛下长帝之笃，下令远近匡然失徒。臣伏思大宋开基造次，根条未繁，以广树翻期，敦睦以道，人谁无过，贵能自新。以武皇之爱子，陛下之义弟，岂可以其一省长治伦器哉？”书奏以约之为凉州府参军，寻杀之。下四月甲辰， 为主东巡大宁。秦王赤盘遣镇南将军吉匹等率部骑一万，南伐白狗、车服、崔提、庞维四国，皆降之。徐献之等以南兖州刺史谭道济先朝旧将，威服殿省，且有兵众，乃召道济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。五月，皆至建康，以废立之谋告之。甲申，谢晦以领军府乌拜，悉令家人出外，聚将士于府内。又使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胜为内应。夜邀谭道济同宿，会耸动不得眠，道济就寝便熟，会以此服之。时帝于华林园为列祀，亲自孤脉，又与左右饮船为乐。西由天渊池及龙舟而寝，已有结旦，道济引兵居前，献之等继其后，入自云龙门。安泰等先借宿卫，莫有御者。帝未兴，军士尽杀二世者，伤帝旨，扶出东阁，收喜寿。群臣拜辞，未送故太子宫。侍中程道会劝献之等立皇帝南豫州刺史一功，献之等以宜都王义隆素有令望，又多福瑞，乃称皇太后令，属帝过恶，废为荥阳王，以宜都王转成大统，设死罪以下，又称皇太后令，奉还喜服，并废皇后为荥阳王妃，迁荥阳王于吴，使谭道济入守朝堂。王至吴，指金昌亭。六月癸丑，献之等使邢安泰就视之。王多利突走出昌门，追者以门关薄而视之。裴子也论曰：古者人君养子，能言而师受之辞，能行而父向之礼，宋之教诲雅逸于斯，居中则任仆妾，处外则尽驱走。太子、皇子有帅有士，士二职者皆台造也，至其行止，受其法则，到达臧否，往服由之，言不及于礼义，实不达于筋骨。谨斥者能劝之以吝啬，狂语者或诱之以凶特，虽有师父，多以其爱大夫为之；虽有有及文学，多以高粱年少为之，俱未而已，亦服与由。幼王临州，掌吏行事，宣传教令，又有典签，往往专自窃弄威权。是以本根虽茂而端粮甚寡，四君充幼，事迹兼回，虽恶物丑类天然自出，然习则生长，其流远矣。将及太宗举天下而弃之，亦逆弊之为也。呜呼，有国有家，岂见之矣。傅亮率邢台百官奉法驾迎宜都王于江陵。慈部尚书蔡括至浔阳， 欲急不堪前。 亮与之别，括曰：荥阳在吴，宜后加供奉，一旦不幸，青诸人有事主之名，欲立于世，将可得也。 使亮以与献之以害荥阳王，乃持信止之，不及。 献之大怒曰：与人共计议，如何悬背及卖恶于人也？ 献之等又遣使者杀前庐陵王义真于新安。 献之以荆州地众，恐宜都王至或别用人，乃即以禄命除领军将军谢惠、行都督荆襄等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欲令居外为援，精兵旧将悉以配之。 秋七月，行台至江陵，立行门于城南，题曰大司马门。傅亮率百僚一门上表，尽喜服，一物甚盛。宜都王时年十八，下教曰：唯以不得，谬降大命，故以经济何以克堪，折当暂归朝廷，斩哀陵寝，并与贤彦深写所怀，望体其心，勿为辞废。抚州左使并称臣，请提榜诸门，一一公省，王皆不许。叫州府国纲纪又所统内现行，原不责。诸将佐闻荥阳庐陵王死，皆以为疑，劝王不可东下。 司马王华曰：先帝有大功于天下，四海所服，虽四主不刚，人望未改。徐献之忠才含事，傅亮不依诸生，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。受祭重重，魏荣俱感背德，为庐陵言断，将来必不自容，以殿下宽锐慈仁，远近所知，且越赐奉迎，既已见得，悠悠之论，待必不然。又献之等五人同工并位，孰肯相让，旧怀不轨，势必不行。废主若存，虑其将来受祸，至此杀害，盖由贪生过深，宁敢一朝顿怀逆志，不过欲握拳自固，以少主养待耳。殿下但当长驱六辔，以赴天人之心。 王曰：请傅玉为宋昌爷。 长史王谭守、南蛮校尉道彦之皆劝王行，谭守仍臣天人福应。王乃曰：诸公受疑，不容背义，且劳臣旧将内外充满，仅兵力又足以制物，夫何所疑？乃命王华总后任，留镇荆州。王欲使道彦之将兵前驱，彦之曰：辽彼不凡，便应朝服顺流，若使有余，此师既不足恃，更开嫌隙之端，非所以负远耳之望也。会雍州刺史楚书杜卒，乃遣彦之全镇襄阳。 贾诩王发江陵， 引荐复量，豪气哀动左右，继而问一真及少帝轰废本末，悲哭呜咽，试策者莫能仰视。亮流汗沾背，不能对，乃不负心于道彦之、王华等，深自劫纳。王以抚州文武严兵自卫，台所前百官重力不得进步武。中兵参军朱荣子抱刀出王所城州户外，不解带者累寻。魏主还宫，秦王赤盘遣太子穆默率征北将军穆义干等部骑三万出雕曲谷，攻河西百草岭、临松郡，皆破之，徙民二万余口而还。八月丙申，宜都王至建康，群臣迎拜于新亭。徐献之问傅亮曰：“王可方谁？”亮曰：“晋文景以上人。”献之曰：“必能明我赤心。”亮曰：“不然。”丁酉，王业出宁陵，还至中堂，百官奉喜寿，王辞让硕嗣，乃受之，即皇帝位于中堂，被法驾入宫，与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，文武次位二等。戊戌，也太庙，诏赴庐陵王先锋，迎其舅及孙修华、谢飞还健康。庚子，以行荆州刺史谢惠为真。惠将行，与蔡阔别，丙人问曰：“吾其免乎？”阔曰：“卿受先帝故命，任以社稷，废婚立名，亦无不可。但杀人二兄而以之北面，挟镇主之威，据上流之众，以古推进，自免为难。”会使惧不得去，既发，故望石头城，喜曰：“今得脱矣。”癸卯，徐献之进位司徒，王弘进位司空，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。谢惠进号卫将军，谭道济进号征北将军。有司奏车驾以故事临华林园听诵，诏曰：“正行多所未悉，可如先者二公推训。”帝以王谭守、王华为侍中，谭守领右卫将军，华领骁骑将军，朱荣子为右军将军。贾臣追尊帝母胡婕妤曰张皇后，封皇帝义恭为江夏王，义宣为静陵王，义季为衡阳王，仍以义宣为左将军，镇石头。徐献之等欲即以道彦之为雍州，帝不许，征彦之为中领军，委以荣政。彦之自襄阳南下，谢惠以至镇，虑彦之不过己。彦之至阳口，不往江陵，身不成款，会议后自劫纳。彦之流马及利剑、名刀以与会，会由此大安。柔然和珅盖可汗闻魏太宗卒，将六万骑入云中，杀掠利民， 攻拔圣乐宫，魏世祖自将轻骑讨之，三日二夜至云中，和生盖引骑为魏主五十余重，骑逼马首，相刺如堵，将士大惧，魏主颜色自若，众情乃安。和生盖以弟子乌至金为大将，魏人射杀之，和生盖惧，遁去。尚书令刘协言于魏主曰：“大谈自恃其众，必将复来，请似收田壁，大发兵为二道，东西并进以讨之。”魏主然之。九月丙子，立妃元氏为皇后，丹指曾孙也。冬十月，突遇浑威王阿柴族，阿柴有子二十人，疾病召诸子弟谓之曰：“先公车骑以大业之故，舍其子十钱而受孤，孤敢思于伟代而忘先君之志乎？我死，汝曹当奉穆归为主。伟代者，阿柴之长子；穆归者，阿柴之母弟，叔父乌合提之子也。”阿柴又命诸子各献一剑，取一剑授其弟穆立言，使折之。穆立言折之，又取十九剑使折之，穆立言不能折。阿柴乃谕之曰：“汝曹知之乎？孤则易折，众则难摧。汝曹当戮力一心，然后可以保国宁家。”言中而足。穆归亦有才略，辅秦粮失业之民及低羌杂种至五六百落，部众转胜。十二月，魏主命安吉将军长孙汉、安北将军玉卷北击柔然，魏主自将屯座山，柔然北遁，诸军追之，大获而还。汉肥之子也。诏拜荥阳王母张氏为荥阳太妃。临邑王范阳迈寇日南，久得诸郡。荡昌王梁弥聪前子弥黄入见于魏。荡昌，羌之别种也。羌地东接中国，西通西域，长数千里，各有酋帅，部落分地，不相统摄。而荡昌最强，有民二万余落，诸种畏之。夏主将废太子归，而立少子九泉公伦。归闻之，将兵七万北伐伦。伦将计三万拒之，战于高平，伦败死。伦兄太原公昌将计一万袭归，杀之，并其众八万五千，归于统万。夏主大悦，立昌为太子。夏主号字金大，名其四门，东曰昭魏，南曰朝宋，西曰浮梁，北曰平朔。二年春正月，徐献之复亮上表归政，表三上，帝乃许之。丙寅，使亲万机，献之仍逊位还帝。徐沛之成道会及吴兴太守王韶之等并未非宜，敦劝甚苦，乃复奉诏逝世。 辛未，第四南郊，大赦。己卯，魏主还平城。二月，焉有女子化为男，焉主以问群臣。尚书左丞傅权对曰：西汉之末，雌鸡化为雄，犹有王莽之祸，况今女化为男，臣将为君之兆也。三月丙寅，魏主尊保姆窦氏为保太后，密后之卒也。世祖上幼，太宗以窦氏慈良，有操性，使保养之。窦氏俯视有恩，训导有礼，世祖得之，故加以尊号，奉养不亦所生。丁巳，魏以长孙嵩为太尉，长孙翰为司徒，西金为司空。夏四月，秦王赤盘遣平远将军赤卢坚等袭河西镇南将军居渠白提于林松，秦之，徙其民五千余户于福罕。魏主遣龙骧将军部堆等来聘，使复通好。六月，武都惠文王杨胜卒。初，胜文晋王，不改义熙年号，为世子玄曰：吾老矣，当终为晋臣，汝善事宋帝。即圣族，玄自称都督陇右诸军事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遣使来告丧，使用元嘉年号。秋七月，秦王赤盘遣镇南将军吉皮等南击黑水羌酋丘丹，大破之。八月，下武烈帝卒，葬嘉平陵，庙号世祖。太子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成光。王弘自以使不欲定策，不受司空，表让弥年，乃许之。已有以弘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十月，丘丹以其众降秦，秦以丹为归善将军，拜折冲将军起伏信帝为平羌校尉以镇之。癸卯，魏主大伐柔然，五道并进。长孙翰等从东道，出黑漠。廷尉卿长孙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间。魏主从中道，东平公俄卿出丽园。西金等从西道，出尔寒山。诸军至漠南，舍辎重，轻骑，积十五日粮，渡漠击之。柔然部落大惊，绝迹北走。十一月，以武都世子玄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初，会稽孔宁子为帝镇西咨议参军，即即位，以宁子为步兵校尉，与侍中王华并有富贵之愿，即徐献之富量专权，日夜购之于地。会谢惠二女当是彭城王奕康、新野侯奕宾，遣其妻曹氏及长子世修送女至健康，帝欲诛献之亮，并发兵讨会，声言当伐魏，又言拜金陵，至行装箭。 亮与惠叔曰：“伯伐和硕，事犹未已，朝野之虑，忧惧者多。”又言：“朝事多见北征，上当遣外见万佑宗往相咨访。”时朝廷处分异常，其谋颇懈。三年春正月，谢惠帝黄门侍郎教持使告惠，惠犹未不然，以复亮书使咨议参军何承天曰：“即佑宗一二日必至，复公虑我好事，故先遣此书。”承天曰：“外间所闻，贤位西逃已定，佑宗岂有上礼？”惠尚未虚妄，使承天欲立达诏起草，言伐鲁宜须明年。江夏内史程道会得浔阳人书，言朝廷将有大处分，其事已审，使其辅国府中兵参军岳炯封以侍会。会问承天曰：“若国耳，请令我云何？”对曰：“蒙将军疏顾，常思报德，事变至矣，何敢隐情？然明日戒严，动用军法，区区所怀，俱不得进。”会惧曰：“卿岂欲我自裁也？”承天曰：“尚未至此，以王者之众，举天下以公一周，大小既殊，逆顺又易，境外求权尚计也。其次以复心将兵屯益阳，将军自率大众战于下口，若败，即取益阳以出北境，其次也。”会良久曰：“荆州用武之地，兵粮一己，了且决战，走复何晚？”乃使承天造立表席，又与魏军咨议参军琅琊严绍谋举兵，绍饮药而死。会立藩戒严，谓司马于登之曰：“今当自下，欲屈清以三千人守城，备御刘粹。”登之曰：“下官亲老在都，有素无部众，情计二三，不敢受此旨。”会仍问诸将佐：“战士三千，足守城否？”南蛮司马周超对曰：“非徒守城而已，若有外寇，可以立功。”登之因曰：“超必能办，下官请解司马南郡以受之。”会急于坐，命超为司马，领南益阳太守，转登之为长史，南郡如故。登之运之孙也。帝以王弘谈道济，使不欲废世之谋。弘帝谈守，又为帝所亲委。事将发，密使报弘，且召道济，欲使讨会。王华等皆以为不可。帝曰：“道济止于协从，本非创谋，杀害之事又所不关。吾辅而使之，必将无虑。”乙丑，道济至健康。丙寅，下诏破献之亮会杀荥阳庐陵王之罪，命有司诛之，且曰：“会具有上流，或不及罪，朕当亲率六师为其过防。”可遣中领军道彦之即日电发， 征北将军谭道济落邑记录，服魏军抚州，以时收检，以命雍州刺史刘粹等断其走服，罪指元凶，余无所问。是日，赵赵献之亮，献之行至西明门外，谢教正直遣报亮云：“殿内有一处分。”亮辞以扫病暂还，遣使报献之。献之还西州，乘内人问讯车出郭，不走至新林，入陶灶中自惊死。亮乘车出郭门，乘马奔凶敌墓，屯骑校尉郭弘收之，至广漠门，上遣中书舍人以诏书示亮，并谓曰：“以攻江陵之城，当使诸子无恙。”亮读诏书契曰：“亮受先帝布衣之眷，遂蒙故托，处婚立名，社稷之计也。欲加之罪，岂无辞乎？”于是诛亮而徙其妻子于建安，诛献之二子，而诱其兄子配之，又诛惠子世修，收系谢教。帝将讨谢惠，问策于谭道济，对曰：“臣昔与惠同从北征，入关实策，会有其久，才略明练，待为少敌，然未尝孤军决胜，容事恐非其常。臣昔惠智，惠昔臣勇，今奉王命以讨之，可为朕而擒也。”丁卯，征王弘为侍中、司徒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，以彭城王奕康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岳炯复遣使告谢惠，以徐父及教等以诛。会先举献之亮哀，赐发子弟兄问，继而自出社堂乐兵。会从高祖征讨，指挥处分，莫不趋尽其宜。数日间，四远投集，得精兵三万人，乃奉表称献之亮等忠贞，横批冤酷，且言：“臣等若治愈职权，不专为国，出废荥阳，陛下再远。武皇之子尚有同幼，拥以号令，谁敢非之？岂得速流三千里，虚管七旬，仰望栾齐者哉？故庐陵王于荥阳之事积怨犯上，自疑非命，不有所废，将何以兴？耿眼不以贼以君父，臣亦何负于宋氏也？此皆王弘、王谭守、王华险造猜忌，缠构成祸，今当举兵以除君策之恶。”秦王赤盘复遣使如魏，请用师于下。初，元皇后生皇子少，后自降氏，使持白帝曰：“此儿形貌异常，比破国王家，不可举，即欲杀之。”帝狼狈至后殿户外，手拨幔禁之，乃止。以尚在梁安，故密之。闰月丙戌，始言少生。帝下诏戒严，大赦。 诸君相次进路以讨谢会。会以地遁为静陵内史，将万人总留任，率众二万发江陵，列州舰自江津至于破中。旌旗蔽日，叹曰：“很不得以此为秦王之师。”会欲遣兵袭襄州刺史张绍，何承天以绍兄益州刺史茂度与会善曰：“绍意去未可知，不宜聚击之。”会以书招绍，绍不从。二月戊午，以金子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，建安太守郑先之为右仆射。敬弘亦指曾孙也。庚申，上发建康，命王弘与彭城王义康居守，入居中书下省。侍中殷景仁参掌留任，弟子会稽长公主留指台内，总设六宫。谢惠自江陵东下，何承天留府不从。会至江口，道彦之已至彭城州，与登之据巴陵，未诺不敢进。会淋雨连日，参军刘和之曰：“彼此共有余耳，谭征北巡至，东军方强，唯宜速战。”登之匡切，使小将陈佑作大囊，铸矛悬于翻墙，云可以焚箭，用火宜虚情，以缓战期。会燃之，停军十五日，乃使中兵参军孔延秀攻将军萧新于彭城州，破之，又攻周口栅，陷之。诸将咸欲退还下口，道彦之不可，乃保引旗。会又上表自送，且自金其节曰：“陛下若萧四兄于庙亭，悬三箭于将阙，臣便乐众悬旗，还保所任。”初，会与徐献之傅亮以自全之计，以为汇聚上流，而谭道济镇广陵，各有强兵，足以制朝廷。献之亮居中秉权，可得持久。即闻道济率众来上，惶惧无计。道济既至，与道彦之军合，迁建原案。会使见箭数不多，轻之，不及出战。至晚，引风帆上，前后连耶。昔人离举，无复斗心。戊辰，台军至济至周尾，列舰过江，会军一时皆溃。会夜出投巴陵，得小船还江陵。先是，帝遣雍州刺史刘粹自陆道率部骑袭江陵，至沙桥，周超率万余人逆战，大破之，士卒伤死者过半。俄而会拜问至。初，会与粹善，以粹子况之为参军，帝疑之。王弘曰：“粹无私，必无忧也。”即受命难讨，一无所顾，帝以此加之。会意不杀况之，遣还粹所。丙子，帝自芜湖东还。会至江陵，无他处分。 为馈谢周超而已。其夜，超舍军耽搁，以悼宴之祥，会众散略尽，乃携其弟顿等七骑北走。顿肥壮，不能乘马，会每待之，行不得速。己卯，至安陆岩头，为庶主光顺之所执，见送健康。 悼宴之至码头，何承天自归。宴之因兼荆州府事，以周超为参军。刘粹以沙桥之败告，乃执之。于是诸会教顿及其兄弟之子，并同党孔延秀、周超等。惠女彭城王妃披发图显，与惠绝曰：“大丈夫当横尸战场，奈何狼藉都市？”与登之以无任，免官禁锢。 何承天及南蛮行参军新兴王玄谟等皆谏援， 会之走也，左右皆弃之，唯颜灵盖追随不舍。帝以盖为镇军公曹都护。会之起兵，引魏南蛮校尉王惠龙为援，惠龙率众一万拔司陵戍，进为项城，闻会败乃退。益州刺史张茂度受诏袭江陵，会败，茂度军使至白帝，益者以茂度有二心，帝以茂度帝少有成节，赦不问，待还。三月辛巳，帝还健康，征谢灵运为秘书监，严延之为中书侍郎，赏誉甚厚。帝以惠林道人善谈论，因与议朝廷大事，遂参权要，宾客服凑，门车常有数十辆，四方赠路相系，方言七八，座上横满。临着高基披貂裘，至通常书所，会稽孔季常议之，欲宾客田耶宣良而已。季慨然曰：“遂有黑衣宰相，可谓官具失所矣。”下五月已未，以谭道济为征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。道彦之为南豫州刺史。前散骑常侍袁宇等十六人分行诸州郡县，观察吏政，访求民隐，又使郡县各言损益。丙午，上林严贤堂听讼，自是每岁三训。左仆射王敬宏，姓田旦，有重名，官署文案初不省读，常欲听讼，赏问以一遇，敬宏不对，赏变色，问左右何故不以训牒赴仆射。敬宏曰：“臣乃得训牒读之，正字不解。”上甚不悦，虽加礼敬，不复以实物及之。六月，以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，侍中如故。华以王弘辅政，王谭守为上所亲任，与己相列，自谓利用不尽，每叹息曰：“宰相顿有数人，天下何由得治？”是时宰相无常官，为人主所与议论政事， 唯以机密者皆宰相也，故华有誓言。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，然尚书令仆、中书监令、侍中、侍郎及侍中，皆当时要官也。华与刘湛、王谭守、殷景仁俱为侍中，封立局干，官冕一时。上常与四人于和殿宴饮，甚悦。既罢出，上目送良久，叹曰：“此四贤一时之秀，同管侯淳，恐后世难继也。”黄门侍郎谢宏威与华等皆上所重，当时号曰武臣。宏威眼之从孙也，精神端审，实然后言，婢仆之前不忘语孝，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。从叔浑特重之，常曰：“微子亦不伤物，同不害政，吾无见然。”上欲封王谭守、王华等，抚玉床曰：“此作非卿兄弟，无复今日。”因出封诏以示之。谭守故辞曰：“近日之事，乃陛下英明，罪人私德，臣等岂可因国之灾以为深幸？”上乃止。魏主召问公卿：“今当用兵，赫连如如二国何先？”长孙嵩、长孙汉、西金皆曰：“赫连土著，未能为患，不如先伐如如，若追而击之，可以大获，不及则列于阴山，取其禽兽皮角以充军食。”太常崔浩曰：“如如鸟疾兽逃，举大众追之，则不能及，轻兵追之，又不足以制敌。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，正行残虐，人神所弃，宜先伐之。”尚书刘协、武京侯安元请先伐燕。于是魏主自云中西巡至五原，因田于阴山，冬至河都山，秋八月还平城。召殿中将军吉恒聘于魏。燕太子永卒，李次子义为太子。秦王赤盘伐河西，至连川，遣太子穆默等部骑三万攻西安，不克，又攻番河。河西王蒙逊发兵御之，且遣使说夏主，使乘虚袭扶罕。夏主遣征南大将军呼鲁古将计二万攻苑川，车骑大将军韦伐将计三万攻南安。赤盘闻之，引归。九月，喜其境内老弱畜产于交河及漠河仍寒川，留左丞相谭达守扶罕。韦伐攻拔南安，获秦秦州刺史翟爽、南安太守李亮。突遇浑、卧魁等率部众二万落叛秦，奔卯川，复于突遇浑王穆归。大汉黄左光禄大夫范泰上表曰：“妇人有三从之意，五自专之道，谢惠妇女犹在上方，为陛下留意。”有诏原之。魏主闻夏世祖卒，诸子相图， 国人不安，欲伐之。长孙嵩等皆曰：彼若成守，以逸待劳，大谈闻之，常须入寇，此危道也。崔浩曰：往年以来，荧惑在守羽林勾稽而行，其沾秦王。今年五星并出东方，利以西伐，天人相应，不可失也。嵩固正之，帝大怒，则嵩在官贪污，命武士顿辱之。于是遣司空西金率45000人袭蒲坂，宋兵将军周基率1000人袭陕城，以河东太守薛瑾为向导，瑾卞之子也。魏主欲以中书博士平吉李顺总前驱之兵放于崔浩，浩曰：顺常有筹略，然臣与之婚姻，深知其为人果于去就，不可专委。帝乃止。浩与顺尤是有隙。冬10月丁巳，魏主发平城。秦左丞相谭达与下呼卢谷战于康郎山，谭达兵败。11月，呼卢谷围伐，进攻扶罕。秦王赤盘迁保定连。呼卢谷入南城，镇京将军赵寿生率死士300人力战，却之。呼卢谷围伐，又攻沙州刺史出连前于黄河，前遣后将军起伏万年击败之。又攻西平，执安西将军库洛干，坑战士5000余人，掠民20000余户而去。求迟堤杨兴平求内附，梁南秦二州刺史吉汉前始平太守庞资据5星，堤王杨玄遣其弟南当将兵据资，资击走之。魏主行至君子津，会天暴寒，冰河戊寅，率轻骑20000济河，袭统万。壬午，冬至，下主方宴群臣，未施掩制，上下惊扰。魏主军于黑水，去城30余里，下主出战而败，退走入城，门未及闭。内三郎窦代田率众乘胜入西宫，焚其西门，宫门闭，代田于公园而出。魏主拜代田勇武将军。魏军夜宿城北，鬼魏发兵肆掠，杀获数万，得牛马10余万。魏主谓诸将曰：统万未可得也，他年当与卿等取之，乃徙其民10000余家而还。下弘农太守曹达闻周基将至，不战而走，魏师乘胜长驱，遂入三府，会稽卒于军中。蒲坂守将东平公乙斗闻西金将至，遣使诣统万告急。使者至统万，魏军已围其城。还告乙斗曰：统万已败矣。乙斗惧，弃城西奔长安。仅遂克蒲坂。下主之弟祝兴先守长安，乙斗至，与祝兴弃长安，西奔安定。12月，金入长安， 秦雍堤羌皆益金降。河西王蒙逊及堤王杨玄闻之，皆遣使复位。前吴郡太守徐沛之聚党百余人，谋以明年征会于殿中作乱，事决，人须收斩之。荥阳太妃张氏卒。秦征南将军吉皮镇南墙，陇西人辛旦率户3000据城逐皮，皮走还扶罕，但南奔求迟。为初得中原，民多逃隐。天兴中，诏采诸漏户，令书增薄。于是自战为筹检罗湖户者甚众，不利郡县，赋役不均。是岁，使诏一切罢之，以属郡县。四年春正月辛巳，第四南郊，已有魏主还平城，统万徙民载道多死，能至平城者十才六七。己亥，魏主如幽州，下主遣平原公定率众20000向长安。魏主闻之，伐木阴山，大造工具，再谋伐下。山羌叛秦。二月，秦王赤盘遣左丞相谭达招慰吴使诸羌，征南将军吉皮招慰陶阳诸羌。羌人执谭达送下，吉皮为羌所击，奔还。士马死伤者18-9。魏主还平城。乙卯，地如丹徒，己巳，夜精灵。初，高祖继贵，命藏微时耕具以示子孙。帝至故宫，见之有残色。进士或进曰：“大顺躬耕立山，博与亲视水土，陛下不睹一物，安知先帝之至德，驾色之艰难乎？”二月丙子，魏主遣高梁王李镇长安。李金之孙也。又召执金吾还贷，造桥于君子金。丁丑，为广平王连卒。丁亥，帝还建康。戊子，尚书右仆射郑先之卒。秦王赤盘以辅国将军段辉为凉州刺史，镇乐都。平西将军屈景为沙州刺史，镇西平。宁朔将军初连辅政为凉州刺史，镇赤水。夏四月丁未，为员外散骑常侍不堆等来聘。庚戌，以廷尉王辉之为胶州刺史，征前刺史杜弘文。弘文有疾，自于旧路，或劝之待病愈。弘文曰：“吾仗节三世，常欲投趋地庭，况被征乎？”遂行，卒于广州。弘文，会杜之子也。魏西金与夏平原公定相持于长安。魏主欲乘虚伐统万，简兵练士，不分诸将，命司徒长孙汉等将30000计为前驱，常山王肃等将步兵30000为后继，南阳王福真等将步兵30000步送工具，将军贺多罗将经济3000为前后， 素尊之子也。五月，魏主发平城，命龙骧将军带人陆四督诸军镇大器以备柔然。辛巳，即君子金。壬午，中护军王华卒。魏主至拔林山，筑城舍辎重，以轻骑30,000备道先行。群臣贤谏曰：“统万城坚，非朝夕可拔。今清军讨之，进不可克，退无所资。不若与步兵攻拒，一时俱往。”帝曰：“用兵之术，攻城最下，必不得已，然后用之。今以步兵攻拒接近，彼必拒而坚守。若攻不实拔，粮尽兵疲，外无所掠，进退无地。不如以轻骑直抵其城，彼见步兵未至，亦必宽迟。吾雷行以诱之，彼或出战，则成擒矣。所以然者，吾之军士去加2000余里，又隔大河，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。故以之攻城则不足，决战则有余矣。”遂行。六月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魏主至统万，分军伏于深谷，以少众至城下。下将狄子玉降魏，言：“下主闻有魏师，遣使召平原公定。”定曰：“统万监郡，未易攻拔，待我擒西津，然后徐往，内外击之，灭不计矣。故下主坚守以待之。”魏主患之，乃退军以示弱。遣俄卿及永昌王建率计5000西掠居民。魏军士有得罪王奔下者，言魏军粮尽，士卒食菜，辎重在后，步兵未至，宜急击之。下主从之，甲臣将步骑30,000出城。长孙汉等皆言：“下兵布阵坚陷，宜避其锋。”魏主曰：“吾远来求贼，唯恐不出。今既出矣，乃避而不击，彼愤我弱，非计也。”遂收众尾遁，引而疲之。下兵为20,000，鼓噪追之。行5-6里，会有风雨从东南来，扬沙晦明。患者赵尼颇小方术，言于魏主曰：“今风雨从贼上来，我向之，彼背之，天不助人，且将士饥渴，愿陛下设计避之，更待后日。”崔浩斥之曰：“是何言也？吾千里制胜，一日之中岂得变易？贼贪进不止，后军已绝，以引军分出，掩击不易。风道在人，岂有常也？”魏主曰：“善。”乃分骑为左右队以击之。魏主马绝而坠，即为下兵所获。拓跋齐以身撼壁，决死力战，下兵乃退。魏主腾马得上，赐下尚书胡黎文杀之，又杀骑兵10余人，身中流矢，奋击不辍，下众大溃。其易怀之玄孙也。魏人乘胜逐下主至城北， 杀下主之弟河南公满及兄子蒙逊，死者万余人。下主不及入城，遂奔上归。魏主微服逐奔者，入其城，拓跋其故谏，不听。下人绝之，诸门西闭。魏主因与其等入其宫中，得妇人群，系之槊上。魏主乘之而上，仅乃得免。会日暮，下尚书仆射问至，奉下主之母出走。长孙翰将八千骑追下主至高平，不及而还。乙巳，魏主入城，或夏、王、公、卿将、孝及诸母、后妃、姊妹、宫人以万数，马三十余万匹，牛羊数千万头，府库珍宝、车骑器物不可生计，班次将士有疵。初，夏世祖姓豪耻，驻统万城，高十仞，积厚三十步，上广十步，宫墙高五仞，其间可以立刀斧，台榭壮大，皆雕镂图画，披以绮绣，穷极文采。魏主故谓左右曰：“罪尔国而用民如此，与不亡得乎？”得下太史令张渊、徐辩，复以为太史令。得故进将毛修之、秦将军库洛干，归库洛干于秦，以毛修之善烹调，用为太官令。魏主见夏著作郎天水赵义所为文，欲夏主太过，怒曰：“此数无道，何敢如是？谁所为也？当速推之。”崔浩曰：“文士褒贬多过其实，改非得已，不足罪也。”乃止。魏主纳夏世祖三女为贵人。西晋与夏平原公定由相聚于长安，魏主命宗正俄卿、太仆丘堆率骑五千略地关右。定闻统万已破，遂奔上归，仅追至雍，不及而还。卿堆攻下二城，拔之。魏主召金等班师，金上言：“贺连昌、王宝上归，纠合于禁，未有盘踞之资，今因其威，灭之为义，请一铠马平昌而还。”魏主不许，仅故请，乃许之。即金兵万人，遣将军刘拔送马三十匹，并留俄卿丘堆使共击下。辛酉，魏主自统万东还，以常山王肃为征南大将军，假节与执金吾还代莫云刘镇统万，云提之地也。秦王赤盘还扶罕。秋七月己卯，魏主至座岭，柔然叩云中，闻魏已克统万，乃遁去。秦王赤盘谓群臣曰：“孤知贺连氏必无成，冒险归魏，今果如孤言。”八月，遣其叔父平远将军卧头等入贡于魏。壬子，魏主还至平城，以所获班赐留台百官有赐。魏主为人壮健智勇， 临城对阵，侵犯史实，左右死伤相继，神色自若，由是将士未服，咸尽死力。性简率，弗欲隐善，取己而已。群臣请曾俊京城，即修公事曰：“亦云，王公涉险以守其国。”有萧何云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壮不立，无以重威。”帝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在德不在险。躯盖征土筑城而朕灭之，岂在城也？今天下未平，方需民力，土公之事，朕所未为。萧何之对，非雅言也。每以为才者，军国之本，不可轻废。至于赏赐，皆死士勋绩之家，亲戚贵宠，未尝横有所及。命将出师，只受节度，为之者多致腐败。名于之人，或拔士于卒伍之中，为其才用所长，不论本末，听察精敏，下无钝情，赏不为贱，罚不必贵，虽所甚爱之人，终无宽甲。常曰：法者，朕与天下共之，何敢轻也？然性残忍，过于杀戮，往往以杀而复悔之。九月丁酉，安定民举城降魏。狄王杨玄遣将军扶白作为秦凉州刺史，出连辅政与赤水。城中粮尽，民指辅政已降。辅政至洛谷，逃还。冬十月，秦以萧纪将军吴汉为平南将军、凉州刺史，镇南墙。十一月，魏主遣军司马公孙轨兼大鸿胪、持节策拜杨玄为都督京凉等四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、南秦王。即境，玄不出营，轨则让之，与奉策以还。玄惧而交迎，魏主善之，以轨为尚书。轨表之子也。十二月，秦凉州刺史吴汉为群羌所攻，率户二千还于扶罕。魏主行如中山，癸卯还平城。